要到那边还不顾一切。我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不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是守空拳来找到那边还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是守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边还不顾一切， 时间这一句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真的是相当火。在当下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如此之大的状况之下，高晓松和许巍合作的这首歌，有的时候真的像一剂灵丹妙药一样，让很多人可以做到短暂性的停止抱怨，继续坚持，好让自己看起来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一样，像诗人一样。你可能真的是故作轻松，但实际上已经坐立不安，满心焦虑。我们可能已经度过了生活当中很多个这样的苟且，却发现远方还是在那么的遥不可及的地方。于是有人在这种心理状况之下找出了孩子说过的一句话，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而我在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想起了小学六年级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叫做《山的那边》。其实这篇课文很短，说起来它是一首诗，表达叙述方式也非常的通俗易懂。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告诉他这座山的后面是一片海，然后他爬过去发现是山，再爬过去那座山还是山，绵延不绝的山。你读着读着就会有一种沮丧，再读着读着你又找到了信心，好像我们在这种坚持之下，那片海会离自己越来越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中的这段课文，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啊，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地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生活大部分时候都是苟且，很少才会有诗和远方。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看起来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头疼的琐事来组成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活在田野和诗的这种理想世界当中，诗和田野可能都在远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在生活的这半截路上撞见他们。 而我们唯一能够做好的就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刻每一秒。眼前的苟且固然可憎，但它却相当真实的存在着。远方的诗和田野可以是我们向前的动力，但绝不是我们逃避现实的理由。下载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阿妹所演唱的听得见的梦想。哦，对了，我们要预告一下稍后的一小节单元，来自天堂的歌声，我们将听到张惠妹的恩师张雨生的音乐作品。 水就像徽章，发出芽。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打开今天的第二单元，来自天堂的歌声，我们一起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雨生的音乐作品还是朋友。 如果爱情会老，会不会有爱的勇气？窗外还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一片漆黑，怕失去知己，再也难追。时间痴情的心，等待有心人去看清。为何相爱相知相亲相聚还不够？见你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你说朝夕相处平平淡淡太寂寞，难道深情褪色对你的好也是错？就算缘分到了尽头，无力再挽留，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一片漆黑，怕失去知己，再也难追。时间痴情的心，等待有心人去看清。为何相爱相知相亲相聚还不够？ 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还是朋友》，吴达伟作词作曲。这首歌可以说是张雨生的演唱事业另外一个小高峰的代表作，很多人在今天的 KTV 唱歌的时候还会点唱它。而据说张雨生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又找到了他自己刚刚出道时六个朋友的那份纯真的感觉。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首先是开场的这句，如果爱情会老，会不会有爱的勇气？另外是世间痴情的戏，等待有心人去看清。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面对感情，张雨生的这首歌，你慢慢去听去感觉，你会发现既有那种彷徨不定犹豫不定的感觉， 又在分手之后相当坚定地认为我们可以做到好聚好散，可以还是朋友。在20多年前，张雨生就借着这样的歌声劝诫所有的人，在分手之后好聚好散还可以是朋友。但是实际情况呢，好像很多人都做不到如此大度的感觉，对不对？甚至有一段时间还爆出新闻说，在大街上遇到了前任，两个人大打出手。我当时都震惊得不得了，两个人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一定是有相爱过的，一定是有甜言蜜语的这个过程。不管后来因为什么事情分手，为什么会闹到再次相遇就眼红，一定要闹得上新闻的这种地步呢？啊，两个人的事情相当头疼。可是我一直认为，两个人能闹出什么复杂的事情，心平气和就一定可以解决。然后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朋友在想那个新闻，我觉得可能两个人都没有放下吧，都不想失去对方吧，所以才会再次遇见的话情绪那么紧张那么激动。当然我可能判断错了。好，我们想这时间来听歌吧，张雨生这张专辑当中的《不想失去你》。 最山茶的清芬，你走的时候从不忘亲吻我心门，你在的时候给我狂热的青春，你的日子我习惯为你留盏灯，

这首歌里有唱，又是华灯初上，车在石头路上颠又转，和你见面总觉人世短，幸福泪湿眼眶。歌词就感觉故事满满，对不对？再加上如此千回百转的旋律，不动心都难。这是唐娜在1998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别恋》，这是一张十分值得收藏的概念专辑。整张专辑的风格非常一致，大气复古，听后有一种回味悠长的感觉。唐娜，我觉得她是一位不是很红，但是气质里面却自带着复古女人味的歌者。她除了唱歌，还主持节目，另外还演戏。最近好像还多了一个身份，就是瑜伽老师。我想他从事了这么多职业当中，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当年他出演的杨佩佩制作的《还君明珠》。他在这部片子里面所演的是女二号杨红，也因为出演这个角色让他一炮而红。好，如果你感兴趣，倒不妨把他的照片找出来看一看。很多年轻人可能真的不知道唐娜是谁。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别恋》当中的《蝴蝶》。这一首千回百转的音乐作品，闭上眼睛，你可以想象什么样的画面？ 我仿佛已经穿越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完了以后不经意间你就遇到了那个身着旗袍画着极为标致装束的女子，你会不会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建议各位有空的时候可以把这张专辑找出来听一听，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你也不妨把这张专辑的另外一个附属产品，当时为了宣传这张专辑还拍了一部音乐剧电影，男主角是钟汉良，时长大概一个多小时，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有空看完它的话，你会感觉很过瘾。故事说实在的，因为是为了专辑做宣传，它不会启用太过复杂的一些情绪或者情节，它就是很老套的故事情节，但是它胜在的就是电影画面极为唯美。据说当时拍摄场地是选在了上海最有名的一些地方，然后道具摆设都是真正的古董，服装造型也非常的华丽复古，十分考究。唐娜的演技自不用多说，那钟汉良在当年1998年也是非常的帅气逼人。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曾经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看过的一段对这出音乐剧包括这首《蝴蝶》的评价，可以说是串联了这个音乐剧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文字是这样写的：宿命的烙印，爱情的纠结，蝴蝶飞舞当中曾经错过永不能相见的恋人，转世轮回之后冥冥中再次相遇，刹那回眸之间，过去的种种随着轻柔的音乐就这样缓缓到来。富家公子恋上绝代歌女，地位的巨大反差只能以分手各自郁郁寡欢而告终。然而转世之后，二人终又重逢，继续那段未完的情缘。虽然剧情很老套，但是两个人他们演得非常好，感情相当的丰沛，音乐优美动人，一下子就可以把你抓住，让你沉迷于这种缠绵悱恻的蝴蝶之缘，从前生到今世。是不是看完这段文字再听那样的旋律压抑不住了？对，找来看一看，记得叫别恋。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翻唱老歌《魂萦旧梦》。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东风。桃花时节，真是神秘，花长情浓。青春一去永不重逢，海角天涯无影无踪，烟飞又。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不太叫他钟汉良，都喜欢叫他小太阳。而且我还有这张专辑，我记得这张专辑的卡带封面是紫色的，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温厚的嗓音相当符合着紫色的调性，既深情又优雅。对，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钟汉良在当年居然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虽然如今回头去听他这些专辑，不敢恭维他的唱功，但是在当年真的是迷倒很多人。如今回头去想，那段岁月相当美好，不是吗？好，在当下，如果你在假期有空看电视的话，或许你在翻频道的时候还可以撞见他在《鹿鼎记》当中的表现，然后看完电视你就会感慨，怎么岁月流逝，他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呢？好了，说起这个话题，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支音乐作品《手套》。这首歌是我在刚刚做电台 DJ 的那些年几乎每年冬天一定要听的歌，反而是这些年在北方把它给忘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投个私心，来分享这首《手套》吧。 越是寒冷，越适合想念你，我在棉被里读你厚厚一叠信，温暖了身体，同时也暖了心。去年冬季冷得那么甜蜜，你的手总爱赖在我的口袋里，就好像春天真的心为我来临。我记得手套，就让它代替我把你照顾好。想念我的时候，挡住我的拥抱。想家的时候，帮你把眼泪擦掉。你有没有戴上我送的手套？就让它代替我把你守我牢。用两双手一起对着星星祈祷，没有我在你身边，却不要下太早。 1998年的老歌《手套》，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越是寒冷，越适合想念你。 窝在棉被里读你厚厚的一叠信，温暖了身体的同时也温暖了心。提笔写信好久之前的事儿了，对吧？甚至收你前的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干过这事儿。是的，现在通讯的方式会感觉越来越方便，真的不用我们再一笔一画那么麻烦的写信了，只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少了那点见字如面的亲切感，不是吗？我想不管你是谁做什么，如果这个时间你想制造一点浪漫的话，倒不妨提笔写一封信，跟他说一些你平时不太好意思说的话。那当然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即便是写出来我都不好意思给他看，那你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把你的那些甜言蜜语留给我，或许哪一天在节目当中我可以帮你读给他听。但愿你们的感情天长地久。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阿妹所演唱的《听海》，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